689先生退出香港舞台，但不甘寂寞，最近又有新的爱国言论出场啊。他说他的三名仔女是没有英文名，没有拿外国护照，非常爱国的，哇，非常厉害啊，不负 CY 之名啊。嗱 ，CY 咧系思想歪曲嗰个 CY 啦，唔系英文嚟嘅。咁啊，外国竟然同英文名扯上关系，睇嚟成个香港立法会，包括 Carrie 啊、Regina 呢啲都唔系好够爱国噶。咁啊，试问香港有几多人系冇英文名嘅咧？香港咧有几多人有外国护照咧？嗱，讲到外国护照咧，身为移民顾问嘅我 MJ 见到 CY 咁样讲，惊唔惊啊？哈！直头唔惊啊，简直系超开心啊！因为根据689先生嘅往绩，佢买大就开细，嗌庄就开悭噶啦。唔系啊，都唔会有港独之父梁振英呢个朵啦。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弃了你。嗱，认错，认错真系好好听嘅，即系当然唔系我白旗唱啦。近排咧，我终于厉害了我的国咧，竟然有人认错，系边个认错？喂，中兴通讯啊，嗱，中兴通讯咧，依家被美国收到啦，竟然认错，应该系我近十年以嚟第一次见到有同强国有关嘅认错，真系犀利。嗱，认错嘅除咗中兴之外，近排咁多风风雨雨啊，一个咁嘅芯片啊，搞到中国满城风雨，仲有边个要认错呢？大家谂一谂啊！我系强国新闻仔白奇。 嗱，中兴事件啊，喺强国就带出咗一轮爱国热潮同埋爱国之声，一众爱国分子就话唔使靠人哋嘅，我国天朝咩鸠都有，使乜要美国嘅芯片同埋软件啊？嗱，阿 Win 我系非常认同嘅，不过一个连原子笔都做唔到嘅国家，真系可以研发出芯片啊、软件啊同埋啲高科技技术咩？啊！不过冇嘢嘅，我国最犀利嘅就系左抄右抄，炒埋一碟，逼啲中国人同埋香港人用咪得咯。嗱嗱嗱，港珠门啊，做好准备迎接你哋嘅中兴手机啦！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， 嗱，欢迎嚟到强国 新闻者， 大家好。 真系噶，即系我想讲真系咧，系真系有人信即系强国靠，我谂有啊，即系真系靠自己嘅嗰个科技去用翻自己的芯片就足够去支撑噶啦。 嗱，芯片嘅嘢咧，我会觉得，系我 咪成日食嘅咩芯片？ 我哋喺东北系出产好多嘅人芯片啊，不过唔知系咪真定 唔系啊，都好多进口嘅韩国嗰啲 芯片啊。 因为我经常都替佢哋担心嘅，即系咧讲紧如果呢个世界咧系得翻二次创作啊，即系唔止一次，我真系好爱国嘅，唔止一次为我哋嘅国家担心就系、是、喂，如果我哋一路净系识抄嘅话咧，有一日我真系冇嘢抄啦，嗰啲本嚟创作都俾你抄到死晒啦。到佢真係要自己去創作嘅時候大鑊咯，點創作啊？ 其實同埋我估唔到咧咁脆弱啦，即係我記得之前啦，又係我要重複嗰個領導講嘅説話，同美國打貿易戰，先打大豆，再打汽車，跟住再打飛機嘛，即係咁講嘅。依家飛機都打唔到咩？真係 就輸喺芯片度啦。 其實咧，或者我哋用少少時間啦，依、這個芯片啊，如果中興真係冇咗美國供應嘅芯片咧，其實影響真系会好大嘅，咁咪前同白旗都有大家或者同 MJ 我哋都有沟通过，其实最大的影响系应该系佢嗰个中兴最强项系嗰啲即系通讯设备啦，即系 你要讲站啊， 系啦，你要通电话，你要上网，或者最简单 4G 去嗰啲发射站，你要通过佢即系不停嘅报点一啲发射站，你先可以上到网，先可以倾到电话。咁我咁样理解，唔好话 5G 啦，就可能讲紧最基本以前你 4G嘅发射站都会有坏嘅一日噶嘛，都会有维修噶嘛，你冇咗依类型嘅设备，会唔会有影响？ 嗱，其实依家咧，佢中兴呢个，我就先当佢唔系贸易战一部分，因为中兴本身系出咗，即系佢系犯 规啦， 犯规噶嘛。嗱，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，依家如果美国，佢依家其实主要话会禁两样嘢啊嘛，即系唔系就系咁中兴禁埋中国啊，有机会中国真系、第一就系啲芯片，第二就系讲紧话 Android 嗰个系统系唔俾佢用啊嘛，唔俾佢点，系 啊，咁啊大镬咯， 系有人讲过咧，中国如果真系呢两样嘢。中国冇咗咧，最乐观啊！最乐观嘅推断，中国咧，中国可以退唔系，中国可以退翻去2G 个年代， 咁又唔会， 梗唔会， 因为咧佢 用 iPhone 咯、 ，iPhone 都唔会理你啦。 唔系，咁佢冇 Android 啫嘛，我用 iPhone 咯， 都系美国系统嚟噶嘛。 咁要 iPhone 都封杀埋佢咯。 系啊，唔系，但系应该你咁样点一掂就封噶啦。 只要美国商务部落个 order， 系啦、啊、就封噶。 毕竟 Apple 都系美国嘅企业嚟。 因为咧，你其实近呢一两年咧，包括我哋自己强国生还者在内吓，都系讲哇，微信支付又几好啊，滴滴打车又几好啊，微信支付啲即系各方面 所有呢类型嘅 A P P 即系 apps 啦，都系建基于喺 on chat 即系 Android 系统。 我估冇事嘅，我谂佢好快，即系如果系真系咁嘅样咧，佢就会整个 B 载啊、C 载啊。 佢就系依家咧嗱，啲人 整唔到， 整唔到啊！就系话佢嘅技术咧系 support 唔到啊， 冇理由嘅，一定整到。我国嘅技术， 你等先，我今集咧阿 M J 咧就做咗我嘅角色，好明显啊，好明 显系噃。MJ 不嬲都系爱与和平啊，一定得嘅。 我哋 只要大家齐心，一定冇问题 嘅。我都话我哋天朝，我哋天朝嘅技术吓，我哋有咁多嘅人才。 嗱，但系咧，我嗰种系未必有事嘅，因为好似我头先我引言讲啦，咁佢认错位噶，佢依家写一封道歉信啊嘛，即系道歉信好诚恳啦，所以。有机会冇事嘅， 但系佢系二次违规，佢唔系一次违规。以我睇咧，佢系第一次违规，咁啊写咗悔改书啊，认咗错，商务院都罚咗佢钱噶，美国商务部。跟住转头咧，又俾人捉到犯同样嘅错误，就系卖咗卖唔应该卖俾伊朗同埋呢个北韩，结果又再犯相同嘅错。咁所以商务部先呢个处分嚟噶嘛？呢、這个 所以咧，其实咧就拭目以待中兴呢单嘢会发展成点啦。点解会揾中兴做开头？咁第一就係真係呢件事就好大鑊嘅。第二咧就係咧，其實近呢兩三年咧，好多美國人啊，都會意識到中國公司有好嘅，一定有好嘅，即係例如阿 Vin。开嗰间就好好啊，系啦，咁你应该 系咩？系好多钱咗， 系好多钱啦，系啊，你嗰啲唔识提供啲女女俾人噶嘛？咁跟住嗱，咁样好好啊，但系咧有好多美国人都意识到，咦？喂，呢特别呢两三年，喂，中国嗰啲资金啊，或者中国啲公司， 好似有 少少问题啦，咁样 一个真人真事啊！我记得我前几年啦，即系早十年八年啦，就即系都有玩股票嘅，呢几年都冇乜点。玩噶啦，包括 MJ 中意嘅 石炮王啦。 咁我记得咧，当其时咧就偶然间咧就识咗一间中国嘅公司，叫做超大现代。如果网民有兴趣去查个曲叫682啊， 好出名。 我记得我当其时买系五个几嘅，今日嘅收市价系两毫子。 哦，香港上市， 香港上市682个曲系。 你冇眼光啫， 唔系。我真系想问佢近，你最后一次买咩股票啊？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买佢跌咁样咧？系咪发达噶？ 其实真系好恐怖嘅一件事。佢当其时咧就好多嘅股坛人员啦、股坛人士啦，所谓嘅专家啦，所谓专家就话呢只嘢系好好嘅啊，因为佢系一啲农产品，佢有几万亩地，咁啊啲农作物嚟，咁佢正常应该唔会好好稳定噶嘛， 赚够啦，想俾其他股民赚下。 咁结果系咩嘢？结果系年年发盈警，年年都发，跟住之后由五个几跌到三个几，再两个几个几，而家两毫几，系啊，即系大陆嘅公司，我临尾只会有一个结论，就系有人讲过嘅，有啲大陆嘅即系商品公司又好啊，即系批发公司啦，或者医药公司咧，系基本上有三盘数嘅，一盘系俾政府嘅，即系税务局啦，交少少税嘛，一盘就系俾证监嘅，哦，即系营造到嘅业绩几咁好，几咁靓，几咁华丽，一盘就系自己老板睇嘅。 哦 ，OK， 即系所以我绝对系同意，好似系法国嘅总理讲，中国嘅数据我一秒钟都冇相信过， 所以啦，佢哋喺香港啊，即系我哋叫熟悉啲嘅地方都咁样。哇，原来咧，我头先咪前听阿伯奇讲咧，话佢哋攞去美国嗰边上市，哇，嗰啲美国投资者其实佢哋又信得过，更加陌生。 好啦，咁我回应翻咧，其实咧，我上一集嘅引言咧，其实都有提过呢套纪录片嘅。咁啊，小弟早排又睇一套纪录片，叫 China Hustle。咁中文咧就叫做中国色骗局。 中國式咁咧，咁中國式騙局就好多啦。咁好多唔同嘅騙局啦，依、這個咧就好似 香港都係啦， 係啦。咁阿 Vin 咧就啱啱提及嘅，關於上市公司嘅，係咁咧就係講話原來喺嗱，其實依家好多中國嘅公司喺美國道瓊斯或者納斯達克道上市咁樣樣，係咁咧，其實咧就好多好勁啦，阿里巴巴都喺嗰邊上市啦，迅雷又喺嗰邊上市啦，大家迅雷大家好熟悉啦，就單刀嘢咁嘅，咁咧話好嗱。未必是直接指那兩間公司，但有不少的中國公司呢，其實就是條數假，或者呃了很多小股民的錢。甚至有一個數據就是講緊話，哇，原來在美國上市，即是他有一個講，這套紀錄片有一個講法，不是我講的，有一定告的。在中國上市，不是，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，差不多八成。 都是流的。 流的。即是流的意思是讲话是本身可能蚀紧钱啊，或者本身是买壳上市条数烂到呕那种来的。 但我有个疑问就是你毕竟你要上市，你会有一个 hearing 的过程啦。 申请的程序、啊。 是啦，同埋会有核数师所谓我哋咪前讲的 Big Four 啦，德勤啦、啊、或者水记啊，或者是那几间啦、啊。审核过条数冇问题，过埋 hearing， 过埋成程成功上市。咁如果系一间咁破烂嘅公司，或者系完全啲数系好多好多问题嘅，咁点解会可以咁成功，可以渗透到咯？我呢啲外国势力嘅股坛 嗱，佢呢个纪录片咧，都讲得几巨细无遗嘅，就讲下即系首先讲个背景先啦，就系、是、讲个背景就系讲紧话2008年金融海啸，即系好。好多傳統嘅企業啊，歐美嘅企業咧，即係都苟延殘存啦，或者 唔係好 掂啦，咁你始終你投資者或者做啲金融佬啊，要賺錢噶嘛。好啊，咁冇辦法啦。嗱，我唔知道大家咧，特別係嗰幾年咧，即係反而呢兩三年、呢三四年少咗嘅，聽到個 term 叫金磚四國。 金磚四國應該係中國、 印度、 俄羅斯， 係 啦。 仲有一个咧， 死啦！我都唔记得 了，我都唔记得 了。系啦，咁巴西 吓， 巴西同巴西 唔应该五国喎，专系 B R I C K 啊嘛 ，B R I C K 咯， 咁应该五国喎， 唔系 B R I C 先嘅 吓， 本来 B R I C 先嘅， 所以 K 唔系 stand for 佢啊， 咁啲四个跟住咧， 系咁啲四个，后屘又衍生有咁五国，但系一开始系四国嘅，咁咧中国系其中之一，咁咧某程度上呢个金砖四国嘅概念咧有个讲法。就是话好多金融佬咧，就是用呢四个国家，即系叫新兴市场啦， 系 去包装去一啲债券啊，或者股票嘅，或者基金嘅产品。 啊，对冥金好似有讲过， 系啊，概念股啊， 系 啊，中国而家经济向上啦，咁我哋买佢又冇死噶啦。 咁咧嗰阵时咧，就佢哋发觉，咦，原来中国嘅经济受金融海啸影响，不是或者系大得好紧要。 系 咁，所以咧就。有啲人咧就嗰陣時策劃中國嘅公司去美國上市，咁開頭好好嘅， 概念上都啱嘅，係啦。咁而家中國嗰啲企業好似真係特別賺得多錢咁樣咯。而家睇翻咧，金磚五國仲有個南非， 係啦。 咁樣睇落咧，呢五個國家入邊咧， 喂，治安特別差，五個國家，啱啱大家諗 比較似樣算係中國㗎啦，即係 起碼唔會周圍強姦啊。 唔係，唔好講治安先，即係譬如話我而家要投資啊，譬如話而家攞住10亿，好似阿 Win 咁樣冇錢，啲錢唔知。 冇出路啊！ 系啊，唔知摆喺边咁样。咁你投资呢五个国家，好似投资中国系一个好选择嚟。 系啦，咁其实逻辑上似 MJ 咁讲咧，就冇问题嘅。 系啊， 咁但系问题就系咧，越上越多嗰啲咧，本身你系嗰啲咩河北唔知边条村嗰啲乡下又话自己搞回，咁啊赚咗好多钱。 犀利！ 咁跟住咧就一年搵咗一年来 turnover 10亿美金，就吹到自己咧。 嗯、 其实全球咧有70%嘅回都系我哋供应噶啦，即系嗱，其实大家咧呢、這个故事可能大家听众特别有玩股票咧，一定唔陌生。因为香港都大量呢啲上市公司，系啦，咁咧，嗱，咁唔系间间都假嘅，咁但系假嗰啲可以假到几离谱咧，就系嗱，呢个纪录片特登揾人去调查，点样调查咧？嗱，如果你正正道路，我打俾 IMJ， 嗱 ，IMJ 嗰间公司老板啦，个河南老板，M 总啊，我下个星期一过嚟啊，你会点做啊？ 哦，咁我整靓佢啦，变中传奇咁样啦，喂，同我即刻租 IFC， 十层楼租晒佢，系有个核数师过嚟核数啊，咁样，跟住一入门口咧，有百几个靓女喺度欢迎光临，系啦，跟住求其，喂，开始流飞出嚟啊！我哋平时对客都系咁啊，公司大把钱，类似咁样啦，变中传奇。 呢个纪录片咧就醒啦，佢点做咧？佢咧揾啲人，喺、其实危险嘅，即系俾人拉嘅呢啲，即系仲系唔知几时翻得出嚟嗰种。揾人喺附近装个喺工佢个工厂附近个总部附近装闭路电视，佢真系计住你嗱，你话自己一亿美金一年啦，或者十亿美金一年啊嘛，我计住你一日有每日平均有几多架嗰啲货车出出入入， 系、即系你 turnover 啦，每日几嘅进出口啦， 有 几 多人翻工，系啊，即系大概就粗略落个概念。第一，第二咧，呢个方法我觉得真系超更加醒，就系咧佢揾人，即系揾翻中国人扮 sales 上去 sell 嘢。咁你话，唉，即系新人 sell 嘢会点啊？我俾版你睇啦，跟住咪同嗰啲人讲，喂，你嗰度咧要几多个版啊？咁我不如你写你填落呢个表度啦，我预翻几多个版俾你啦。啊，嗰啲看更佬咧就好老实噶，你公司得廿个咧，真系填廿个咩落去？跟住佢咪推论到咯？喂，你呢间工厂得廿个人，你话唔知自己有一亿啊定十亿美金 turnover 一年？因为佢就计个条数嗱，如果你 let's say 我当十亿美金。咁 turnover 一年，你每日啊至少有五六架火车出出入入，咁原来间工厂得一架火车 车钻石得唔得？ 咁啊咪系咯，人哋 车钻石得唔得？ 车人体器官都可以得， 系咯，唔系啊？咁你廿个人喺公司，可能有二百万人喺出边做紧嘢 咧。你啲人咁有天劫，真系美帝系衰咗啊！因为美国人咧，我之心不死啊！ 系啊，唔系其实咧，我觉得呢个纪录片当然系犀利啦，但系咧佢哋。遇着嘅系都系一个高手啊！即系中国有咩劲啫？即系就系个造假系最劲啊嘛！所以我可能 只有骗子是真的， 系啦，所以都要佩服呢个纪录片嘅，即系佢能够揾到一啲嘅破绽啊！但系其实咧，其实呢啲工厂其实可能都即系不如你有咁做啫， 不如有诈 系啊！如果佢系如果你咁做，你个系啊，真系骗中传奇，大把嘢呃你啊！咁我点到你慌啊？ 系啊，真系我啲钱去到美国呃埋你都仲得啊！ 我估佢而家真系咁样讲，我估佢而家你见到我得一架货车系啊，我有一百万个点，你睇我其 中 国 人只会。撑同埋否认 系啊，佢大把方法，哦、我系啊，你见到我啲保安搭廿个人，其实有二百万人喺出面做嘢啊，不过保安唔知啫嘛， 系啊， 使乜同个保安交代啫咁样？ 系啦、我回应翻头先咧，嗱，另外啦，就系咧，点样过美国嗰啲关咧？其一咧，佢揾美国嘅本身一啲。即已经唔系好 active 嘅上市公司做买壳，哇！真系好熟，即系香港都发生紧呢啲事。 系啊，系。 第二就系讲紧嗰啲会计，即系 audit 嗰啲点算咧？佢真系揾 big four，佢咪揾钱咪揾钱啫嘛。 佢收埋佢。 有两个方法嘅，其一咧，佢真系用好多钱揾 big four 嗰啲去签个名， 一系美人计， 一系咧，另一个方法咧，其实咧。近十年，我啱啱我开麦前咧，我都同两位主持咧都讨论嗰样嘢。其实咧。嗱，我唔知各位聽眾覺唔覺得近十年啊，好多所謂我哋好傳統，我覺得好穩，我哋覺得好穩陣啊，嗰啲大企業咧，其實係差咗嘅。嗱，其實咧，有一個講法，唔係講法嚟，其實都某程度上公開秘密，就係嗰啲 big four 咧，其實旗下都有啲子公司噶嘛，子公司都係可能係做會計或者 audit 嗰啲噶嘛，嗰啲簽咯， 係啊，咁啊死就死嗰啲公司， 係啦，你咪嗰啲咪出嚟做爛頭租，但係其實個老闆都係可能係。嗰扎逼有機會係嗰扎逼科啊！我驚俾人告啊！即係我話係有機會啫嚇。 咁其實都幾可悲喎！如果連呢啲所謂嘅權威啊，都為咗個人利益啦，咁而去即係虛假弄假啦，做假啦，咁仲有咩可以相信呢？ 係㗎，即係咧依個咧，某程度上咧係一個全方位嘅騙局。 係 除咗本身殼啦， 係 嗰間公司本身啦，嗰啲保薦人，即係美國嗰邊嗰啲保薦人 係。 直到会计师学，甚至去到传媒，即系美国嘅传媒，有啲咧，尤其嗱，依两年又系依两三年讲少咗啦，尤其是零几年尾一零年头，最中意讲中国崛起、中国神话，呢一啲咁嘅 story， 某程度呢啲古仔不停喺传媒度出现， 即系好似香港嘅所谓啲古坛专家，不停可能收咗钱就起晒喺啲报纸啊、电视上面去吹嘘， 系啊， 等你 报道啊。不过唔系咁样睇咯，我又佩服翻美国嘅传媒。嗱，而家呢单嘢咧，我佩服咗纪录片啦。而喺单嘢咧，即是话嗰啲可能同 Big Four 有关嘅会计师嗰班人嘅工作力就低咗啦。美国嗰个上市公司嗰个板块，即系纳斯达克。 或者嗰啲咧都係輸咗嘅，即係因為你立亂俾人上市嘛，即係你嗰、那個審批嗰個制度唔係咁夠好啦。咁、反而咧美國傳媒咧嗰個公信力咧，因為呢一件事之下嚇，我覺得我對佢哋嗰個印象咧會高分咗，因為佢哋能夠講翻出個事實真相出嚟，咁令到我哋知道咦原來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緊。而家呢啲咧直就係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咧，亦都缺少嘅。你試下你試下內地拍條咁嘅片啦，呢條片好似係咪唔敢喺中國嗰度上市？ 我其實咧佢本身咧冇話上。呢個片喺中國上唔上到啊？其實本身咧，佢呢個紀錄片入邊有一個中國人係指證嗰啲中國嘅公司出事。 有冇打格仔啊？ 佢已經去了美國噶啦， 仲喺米度啊？ 佢喺中國度被人拉咗，韞咗一段，韞咗兩年嘅。 哦， 有個人跟住 就因為篤爆呢件事。 係啦，就因為篤爆呢件事，係被嗰啲唔知河北唔知咩省嗰啲公安局韞咗兩年。 所以你睇下，即係嗰個新聞自由嘅重要性啊！即係而家我有時話內地一啲嘅一啲官商勾結就係啦，嗱擺明你嗰、那個奸商嚟噶，做紧啲唔系咁正当嘅事情，咁有人去指证佢吓、作证咁样，咁反而咧佢嗰个奸商可以利用佢嘅影响力咧，去运用翻官府嘅力量咧，就去运翻呢一个人咁样嘅，咁嗰、那个系啦，嗰、那个法理啊，道德何在？ 我谂起常威。我真系谂起常威，如果观众， 你哋冇过我哋嘅少爷， 系啊， 阿小白菜，你又得 买咗半斤砒霜，所以周星驰啲电影都 OK。不过咁啊，嚟到今集今节嘅尾声啦，咁啊下一节啦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，share 下 ，share 常威啊， 系啦，咁如果各位听众咧有兴趣睇翻个纪录片咧，我喺 小弟 Netflix 睇嘅， 系， 咁呢个节目咧。大家有咩渠道睇我唔理啦。总之呢个节目个名叫 Trailer Hustle，HUSTLE， 中国食片局。 好啊，好似有个名叫中国喧嚣啊，我睇我 有个喧嚣 系啊，喧嚣即系类似啲咁嘅名啦，系啦。大家 Google 或者我哋又喺个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去 share 下呢个资讯出嚟啊。好啦，咁啊呢一节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次再讲。